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6集《孤狼》，冉冉做题。听到常宁问他状态调整好了没有， 啊， 秦冉随口应了一声。他看着资料书上的题目，挺用心的。 上次那个单是意外，不过状态差不多吧。 真的？ 常宁本来也就是随口笑着问一下，听到秦冉的回答，他反而愣住了，从沙发上弹起来。 下个月开始吧。 秦冉把手中的这本书放到一边，又捞起另一本看，语速说的还挺慢。 我再缓缓。 别说下个月开始，就算下下个月开始，我也没有意见。 常宁在房间走了几步，激动心情毫不掩饰，最后忍不住笑道： 哎呀，只要你还肯回来，你知道，你要是这一年多呀，我真怕你从此不接单了。 只要秦冉没有退出，常宁就安心了。常宁这态度，秦冉也不惊讶。129侦探所会员很多，外界的心理犯罪学侦探就算只在里面挂个普通会员，放到外界拿出普通会员资料，比一年在督察大队的工作经验还要有用。只是129入会太难。秦冉是129的高级成员孤狼，只要他接的任务就没有他办不到的。他也是129的元老级人物，因为总部在京城，秦冉是没有跟129的人见过面的。常宁知道他真名叫秦冉，但却不知道他的年龄。秦冉四年前才开始入会，那时候他声音还略显稚嫩，为了工作方便，所以用了变声器，一用就到现在。秦冉往椅背上靠了靠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 那你多虑了，我缺钱。 缺钱好啊。 缺钱好啊，缺钱就不会退会。常宁笑眯眯的，要是被京城的那些人看到铁面无私的常所长还有这么一面，下巴都要掉了。 哎，你说过今天可以来京城，什么时候来？ 出了点事。 在其他势力找到孤狼前，常宁要死死把人跟129绑住。秦冉垂着眼眸看着书的眼神有些飘。 明年才能去。 常宁顿了顿问道： 什么事？ 高考。 秦冉十分大方的又随意的回道： 好，你不愿意说就算了，我先把你回来的消息放出去。 秦冉挂断语音，他发誓从头到尾他没有一个说谎的。被摆在一边一直装死的黑色厚重手机又亮了起来。 我真没找到，下次带你去扫描。 秦冉啪的一声将手机扣到桌子上，手机又嗡嗡震动了几下。见秦冉真的不管他了，他才不太开心的安静如鸡。 潘明月，你监护人怎么又没来？ 李爱荣看着面前这个学生皱皱眉。 算了，你把你监护人的电话给我。 潘明月抿抿唇，他低着头看不清脸。 老师，我叔叔很忙，没有时间。 可高考很重要，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耽误你高考。 李爱荣是潘明月的班主任，自然知道他父母双亡，如今寄宿在亲戚家。 你上次考试成绩波动了，宿舍太吵会影响你学习，我希望能跟你的监护人好好谈谈，让你继续走读。 老师，我保证我下一次能考好。 两人说了两句，最后李爱荣也没有说什么，只是皱着眉挺不高兴的样子。他在档案上没有找到潘明月监护人的电话，也不知道学校怎么回事，这么明显有漏洞的档案也收录了。潘明月没有回到班级，就被一个中年男人在学校拦住。 夫人找你。 他默不作声地跟着他出门。距离学校大门不远处停了一辆保时捷， 他坐到驾驶座，后座的雍容女神终于抬起了头。 韩明月，你这么做给谁看呢？ 伯母。 你风叔叔不在，不用这么假惺惺的叫我。你今天开家长会是不是？韩明月，我见识的比你多了去，不要以为你这么做能影响到任何人。我晚上会如实告诉风楼城。 潘明月下车，看着那辆保时捷越开越远，头顶阳光大，他却感到浑身都是冷了。陆兆颖在外面逛了一圈，终于熬到12点回学校。学校这会儿人不多，他拿着手机往校医室走的时候，就看到小路边缘蹲着一个有些熟悉的身影，对方把头埋在膝盖里。他看了好半晌，对方都没有抬起头。对方那短发软软地搭在头上，他认识。 同学，你是秦小冉的朋友吧？怎么了？ 陆兆颖捋了一把额前的碎发，一只手还插在兜里，蹲在他面前问道。潘明月抬了抬头，脸色苍白，眼睛有些红。陆兆颖看着他，想了想，又跑去隔壁的奶茶店买了一杯热奶茶递给他。 啊，秦小冉最喜欢的。 潘明月看了陆兆颖一眼，好半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他接过来忽然笑了一下，只一瞬间又把笑容给敛了。他小声地说了一句谢谢，然后绕过陆兆颖走开，看起来胆子挺小的。陆兆颖看着他明明穿着一件长裤，却因为有些短而露出来一截脚踝，雪白雪白的。他跟秦小冉还真是朋友，都这么穷。陆少爷一向没个正形，在京城挥挥手就有一片倒贴的女人。他侧身看着潘明月头也不回地离开，半晌仰头笑骂一声。乔生趴在桌子上看着秦冉的方向，对方今天没有看那些课外书，面前摆着一本复习资料，他没有见过那资料。秦冉戴着耳机歪着坐在凳子上，翘着二郎腿，这个方向能看到他的大半边侧脸。他看着一大本习题，眉头拧着，似乎很不耐烦。听说秦冉今天开始又看书又看资料，脾气贼差。乔生不敢这个时候惹他，就去戳徐瑶光的肩膀。 徐少，你昨天没来不知道，秦冉的哥哥来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亲戚。哎，反正他们家基因真好。 家长会，徐瑶光家里人从来不来，而他也一直是第一名，学校对此并没有任何意见。徐瑶光听到秦冉，眉睫动了动，不过没抬。 徐少，去拿物理卷子了。 受乔生影响，大部分人都叫徐瑶光徐少。徐瑶光放下笔，去办公室拿物理卷子。秦宇也在，他动作慢，看到徐瑶光来的时候顿了一下，若无其事地跟他一起出来。 这次物理真难，听说及格人数不到一半。 填空最后一题，你做出来没？ 徐瑶光拿起卷子，物理一向是他比较差的科目，其他题目他都有眉目，只填空题最后一题他无从下手。 没有。 秦宇摇头又开口。 我翻了下卷子，潘明月也没有做出来。 徐瑶光点点头。要上自习了，他加快脚步。秦宇在他身后拿着卷子的手都紧了紧。徐瑶光一组一组地发卷子，发到林思然这里的时候，他愣了愣，倏然开口。 林思然，请问你这一题怎么做出来的？ 他指着林思然的物理最后一道填空题，目光炯炯。林思然正在做数学卷子，闻言低头瞥一眼，愣了愣，然后拍拍秦冉，问道。 是啊，冉冉，你怎么做出来的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